经历世间传奇，投身伟大实践，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啊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，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文化不含糊，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，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 各位看官，今天咱们这成语故事叫人面桃花。哎，您听听这四个字，您可别以为啊，就是桃花盛开的季节的一个成语啊。它这个成语故事啊，和一个姑娘有关。这姑娘长得呀，是磨蹄灯漂蹄亮。哎，用一句文言来说，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，就这么好看。这个姑娘啊，因为一个文人的倾慕，哎，她就被永久的记录在了成语的典故当中。她这到底她是怎么的一回子事儿呢？咱们呀，接着往下听。柏陵人啊，叫崔护，姓崔的崔，崔护的护。我这不是废话。这个崔护啊，是个富有才情的，用现在话说吧，叫知识分子。那古代来讲呢，那是文人墨客呀。但是这类人啊，普遍有个缺点，性情孤傲，瞧不起人，清高啊，不善于和人交往。而且这个人的学习孔孟之礼他就过重了，放下了知识分子的架子，常常呢是情生于内而理控于外。那人活得多纠结呀，多矛盾呢。不能解脱的矛盾当中，让崔护心里头是非常的难受。有这么一年呀，他到这都城长安参加进士考试。这考试是结束了，什么日子呢？当时正值啊清明之日。在中国古代，清明节这个日子那是踏春游玩的好季节。他呢就来到了长安城的郊外，是策马扬鞭，一骑绝尘啊。抬望眼就看长安城外是景色秀丽，远山如黛。崔护游戏人间是兴致正浓，忽然就觉得口中有点饥渴难耐，这怎么办呢？买瓶可乐去，那会儿也没有啊。来瓶水，也没卖的呀。您甭说这个了，旁边连口井都没有， 哎，想了个办法，遍寻人家要借水解渴。 去年今日此门过， 见一位美大姐在门前放低了头， 面似桃花，她的发如墨，不雅如美，天仙月里嫦娥。大姐开门来。 相公，你找人呢？ 我进京赶考，从此过我也曾与大姐讨过水喝。后两句他们就不会了，我这跟您借口水喝。你看，能赏我一杯清泉吗？ 这位相公不就是喝一杯水吗？ 对， 干嘛说那么多的套话呢？ 唱了半天主要是。 我爸妈不在家，您到屋里来喝吧。 不，这可不行，这可不行。你父母不在家，我不敢造次。 哎呦，你们城里人可是真规矩啊。那相公您稍等。 我您取水吧，您取水。 相公您请。 这崔护啊，一边拿这碗水吨吨吨往下灌，一边啊就看着这少女，就看这少女啊楚楚动人。哎呀，轻轻地坐在一棵桃树之下，这桃花啊正好是这月份开，这桃花啊颜色鲜艳，叫灼灼似火。这桃花啊跟这姑娘放在一块儿啊，哎呀，那真可以说是相映相视，人面桃花是绰然生姿啊。 哎呀呀，姑娘的水甘甜润喉。 废话，我们这农夫山泉有点甜。 谢谢这位过路的大娘，谢谢谢谢这位姑娘，谢谢。 给你广告费了吗？当然啦，这都是山泉的自然之水，喝起来还是 可口。对，还可乐呢。这个这里边啊，山好，树好，水更好啊。 可是你们城里的橘子们还讨厌我们这个地方呢。 哪有橘子呀？ 橘子。哎呀， 大妈大妈，您呢可以那个、 回去歇会儿了。 对，就找一片没有云彩的地方待着啊。 干嘛呀？ 留神雷劈着您。走吧走吧。 讨厌的孩子。 总之啦，我就想不通这些橘子们，你们是真傻呢还是你们算错账了？ 哎呦，大姐您看您说话真是直白啊，质朴，我就爱跟您聊天，接地气。 哎呀，咱们就是家常百姓的话，和你们当橘子的知乎者也是不是不一样啊？ 哎，但听着有点意思，兴味盎然。哎呀，我真是流连忘返呐、吃了榴莲就往出返呐、这个不想走了，不想走了。 哪有榴莲呀、 哎呀，这个大妈呀，大妈呀，那个 大妈回见。 大妈回见，那边有套狗的啊。 你不想走了是吗？在山村里给我们当个过门媳妇儿吧，入赘。 过门媳妇儿干什么？ 女婿。 女婿也不好，女婿也不好，我这出言唐突了。哎呀，多有抱歉，多有抱歉，告辞，告辞了。 崔护在前面走，再回首而看，这姑娘桃花红似火，是笑声像铜铃啊。转眼到了第二年的清明节，崔护啊，这会儿可当了官了。穿着官衣戴着官帽是故地重游，走到这地方之后啊，心中常常泛起，就想起来去年那个少女的形象。终于又走到这个地方，远远的望去啊，疏篱茅屋桃花盛开，宛若旧日。 就是这里，就是这里，有人吧？ 谁呀？ 哎呀哎呀，大娘，你还认识我吗？ 哎，你是？ 您怎么能不认识我了呢？ 我不认识你。 去年我还来过，您跟我聊了半天天的。哎，这个， 是吗？ 可不吗？那个、 不可能啊！ 怎么不可能、 啊？我专这才一年多呀！再说也没人敲过我的门呢。这怎么？你是干嘛的？ 哎呀，这位大娘， 要饭的。 您看我这一身官服，焉有要饭之礼呀、 啊？我告诉我们这儿没有官司，走吧。 小生有礼，我有一事不明，向您请教一二。 别跟我这儿拽， 知道吧、我老太太没文化，我也听不懂、你刚才说什么？ 问你 什么什么？ 我就问你，问你，这听得懂吗？ 你要亲我呀？ 不是吻你，我问你个事儿啊。 说呀。 啊，就是这个去年有一个年轻的姑娘在这儿、念次桃花长得可漂亮了。 哦，你说那就那年轻的那姑娘 啊， 长得漂亮极了。 对对对， 念次桃花她的发如墨那小妮子。 对对对， 她呀、死了。 哎，死了， 死了一年了。死一年了、一年头年就没了。 不能啊，去年谈笑风生，今年就没了。 哎呦，我说这位官老爷啊，不是我说呀，我们这个老百姓啊，我们这个老百姓的命运啊，这是多，那命运多什么来着？ 喘。 哎，对，命运多喘。 墨运的命运。 命运多惨。 不，反正挺惨，惨也行。 惨啊， 惨。 好吧，那小妮子，他爹妈呀给他找了个主儿， 嫁人吧。 啊，干嘛嫁给人家你知道吗？ 啊， 图人家有300两银子。 哎呦，那不好， 要把他给嫁出去。 嗯， 这丫头啊，哎呦，这丫头哟，哎呦，要我说哟，哎呦， 我踩您脚了是怎么着？ 这丫头这耿直啊，这孩子这死心眼儿、你怎么死心眼儿？300两银子，你这，哎呀，你这孩子不乐意啊，你当爹妈的非得逼他，这心头也傲啊，半夜三更的上吊，死了。这不就是门前的那桃树枝啊？你看那桃树枝啊，你再看那地方，那上吊那绳子把那树枝子拉开个口子， 哎呦 啊！爹妈也气死了 啊，都没了 啊！人家说呀、人说这屋里头啊闹鬼，你知道吗？我老太太呀、天生就捉鬼的，你知道我不怕这个，没房子的人啊，这能遮风能避雨，我在这瞎住就得了。 对对对，也是，您不怕，您不怕有鬼，您能把鬼吓死。您这个，我 年轻时候也漂亮着呢。 哎，可惜呀、您年轻的时候漂亮，现在两鬓斑白了，头发变白了，皱纹也增长了。 两颗洁白的门牙，去年也光荣下岗了。 可不是嘛，这姑娘也是啊，去年还那么水灵灵的，今年就没了。哎，真是世事无常，让人追思生恨呐。 那位，这就叫人生多舛，世事变如幻。您要是有所情长呢，您就及时的表达出来，千万别因为什么观念把你给套住了。事态变幻无常，等您形成无穷的遗憾的时候，再想后悔，那可就晚矣晚矣，只能是遗憾的折磨终身了。这崔护先生就是让礼教观念给迷了心窍了，本来是一腔向往，却已成空。崔护啊，还好很有才华，不由得吟诗一首，纪念了这位姑娘。这首诗就是：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这桃花依旧笑春风。 严肃点儿，正经小贴士，人面桃花是什么意思呢？ 人面桃花的意思是形容男女邂逅钟情，随即分离之后，男子追念旧事的情形。 传统文化不含糊，成语故事新解读， 知识开挂有套路， 听着咋样？料足。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，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， 好不好听啊？ 舒服。 牛郎织女情意真，感天动地值千金，小小喜鹊齐协力，是七月初七乐助人。各位看官，今天的成语故事叫做鹊桥相会。神话牛郎织女是中国的四大民间故事，家喻户晓，妇孺皆知。特别是结尾的鹊桥相会，反映了人心，民心不可逆转的人心所向，那就是中国人啊，总有团圆的一天。牛郎自幼父母双亡，和哥哥嫂子在一起生活。后来因为哥嫂嫌弃，牛郎呢，就带了一头老黄牛出来另住。生活虽然艰苦，但是由于牛郎的不停劳作，又加上老黄牛的帮助， 日子过得一天天的，哎，他就红火起来了。话说这一天，牛郎手里端着簸箕，再给老黄牛啊加草。 哎，老黄牛，快吃草，快把肚皮吃了个饱，明天咱得去工作，哎，要不然咱就没日子，咱就没法过。夸夸， 没辙。 哎呀， 闷儿， 老黄牛，你真乖啊！现在呀，就只有咱们两个人啊，可以相依为命啦。 说完了呢，他就躺在老黄牛旁边的草堆上睡起了觉。他的呼噜呢，就说明了他一天的劳累。忽然啊，就听见老黄牛在说话，似真似梦啊。 牛郎，你的日子过难了。 老牛，你是说我的日子过得太孤单了？那有什么办法呀？人穷志短，马瘦毛长，穷人嘛，就只能忍受这份孤寂。 No， 外国牛， 你长得这么漂亮，你应该追求自己的幸福。 追求自己的幸福。我追求自己幸福有什么用啊？我追求了，谁愿意嫁给我呀？ 人间的姑娘啊，都太没劲。我给你介绍个天上的织女。 我以为是要介绍一牛给我呢。 她不但姿色迷人，而且还会织造绫罗锦缎。哎，跟你在一块儿，那真是天生的一对。 不用老拉这个尾音了，不用，听懂了，听懂了。你这不胡说八道，一牛，你还给我介绍天生的织女？哎呀，你一牛介绍天上的牛，你都不至于守着我。哎呀，真会说笑话。 我说的是真的，我可不骗你。 我以为考了呢，这毛病。你让我到天上找织女，还不骗我呢？天上我哪儿找去？ 我跟你说啊，明天在咱们的美河内有一群天仙在洗澡 啊， 河边呢就有脱衣服的地方。 嗯， 你别光看人洗澡啊， 嗯， 你到河边偷人裙子，哎，你偷的谁的裙子，谁就是你的妻子。 那我都拿走。 哎，这位怎么贪得无厌呢？ 牛郎一觉醒来，原来是黄粱一梦。他起身走到老黄牛眼前，祸弄了一下槽子里的草。 老黄牛啊，刚才那可是做梦，梦里你说了好多话，你说那话算数不算数啊？哎，看来是算数。 第二天，美水河上是汪洋一片，青青杨柳参差成阵。牛郎走到河边，果然看见七个仙女在河里洗澡。仙女们有说有笑，斗完水中掀起了清波万千呢。 姐妹们，你看这人间多美好啊，青山绿水，万物生机，一片盎然啊，不像咱们天上都是一片死气沉沉的。 哎呦，那 姐姐，你说话为什么把你的嗓子嗽干净了？ 啊，这两天那个抽烟抽多了，这两天。 姐姐让你不要抽烟，你非要抽。你看看，好好的嗓子，珠圆玉润的，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。 别着急啊， 原来是大珠小珠落玉盘，现在是大砖小砖落玉盘了。 你瞧瞧，妹妹，那你就留在人间吧，找一个如意的郎君，男耕女织是度过一生，也是人所向往的。多有意思啊！ 人间的一曲万千。七妹，你不是胆大吗？你给我们开个头，等王母娘娘不再刻意的追求了，我们就下凡给你做伴了，好不好？ 姐妹们，不要说话了，你们看谁脱我们衣服，还脱我们洗澡呢？ 哎呦， 这不是羞人吗？ 羞人了！ 这小贼把我晒在树杈上的衣服给偷走了，真是可恶！ 就是的，那个小子拿着衣服还跑了。 小贼，站住！你往哪里跑？小贼， 你把那衣裳还给我。 大姐，您穿上，请原谅牛郎我一时糊涂啊。 你这个小贼，你经常来河里偷人的衣服吗？ 不，小人是初犯，我以前从来没有涉猎过这种场合。大姐，我错了。 你低头干什么？你把头抬起来。 不，小人不敢在大姐面前放肆了。 让你抬起来你就抬起来，恕你无罪。 大姐，小人错了，您惩罚我吧。 这小伙子眉清目秀的，还挺好看的。我看你啊，也不像是一个偷东西的小毛贼。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？ 家里就是我孤苦伶仃，还有老黄牛，我们一人一牛的，反正给人家打工为生。 唉，真是好可怜啊，太可怜了。 别哭，都是我不对。大姐您别哭了，是我的不是。 说你的不是有什么用？你看了我的身体。 不是，那您说怎么办？您别哭，您说怎么办？怎么着罚我？ 你叫我何以为人？ 不，您怎么说我都认了，不行吗？您说怎么罚我？ 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应该有一个妻室吗？ 我没想过，我这光棍一条，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，谁嫁给我呀？谁跟着我受苦？ 嘿，看这小冤家也怪有意思的。你既然看到了我的玉体，你就应该娶我为妻。 不是，大姐，我配不上，我一穷小子。您是天上的玉女，您回天上吧。 你跟天来，我止步，我们相依相敬度一生，不好吗？ 那我可愧对。 牛郎和织女度过了十年平静幸福的日子，男耕妇织，勤劳自勉，而且生下了一男一女两个可爱的孩子。忽然有一天是阴云密布，霎时间白日如夜，雷声炸响，是闪电击窗，空中出现了天兵天将，凶神恶煞舞于头顶之间。天空当中，天兵天将驾着织女，后有牛郎担着儿女在追赶，眼看快追上织女了。据说这时候王母娘娘从头上拔下了一根银簪，是当空一划，顿时一条波浪滚滚的河流就横在了他们的面前，这就是天上的银河。牛郎和织女隔河相望，就再也没法在一起了。后来呀，千万喜鹊看到了，就在每年的七月七日这天晚上，进到天上，在银河两岸搭起一座鹊桥，让牛郎和织女在桥上相会，有诉不尽的深情苦泪。人们传说这一天夜深人静时，到葡萄架下就可以听到牛郎和织女的缠缠不尽的窃窃私语。 严肃点，正经小贴士，鹊桥相会的典故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 鹊桥相会比喻的是情人或者是夫妻久别之后的团聚。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成语故事新编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最美中国人》，陈维东作词，杨一博作曲，平安、曹福佳、周鹏、王哲演唱。 你抖落人手的仆仆风尘，平凡梦想点亮日月星辰，就像邻家的小李老孙，灿烂笑容盛开爱的缤纷。 最初的那份热忱，忠诚担当，铸就共匠精神。你雕刻时光的寂寞单纯，墙角的光怒放爱的青春。在身边把心灵温润，把心灵温润，最美中国人，爱将心灵种子农村，横平竖直堂堂正正，一笔一捺一条根，最美中国人，一天里在身边把心灵温暖，把心灵温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蓝天下》，子敬作词，王佩作曲，汤飞、于月月演唱。 没有溪水，河流无意壮大，没有你的幸福，我们无以为家，走出来那里边种桑麻，山高路远，长亭绿叶牵挂，只想更早相见，分享浮世无华，一起去听你平生的明天，可以期待在你思乡脸颊。海角天涯，我们同来同往，未来的渴望，我们去过星星。